我卖过书，买过书，也站着看过不少书。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。50年代，巴金一到北京，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。他家那70几架书，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来的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北京又有了旧书摊儿，就是那种不用介绍信，不必拿户口本就进得去的地方。 好，朋友们，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方便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萧乾是蒙古族，1910年生于北京，1999年去世，享年89岁。萧乾是著名记者、文学家、翻译家，先后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、燕京大学、英国剑桥大学，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顾问、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文史馆馆长等。他精通英语，曾经翻译过英语文学史上著名难懂的作品《尤里西斯》。萧乾先生没出生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给别人帮佣，生活十分艰难。他13岁时，母亲也去世了，他成了孤儿。但他从小就勤奋好学，在亲友的资助下，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到中学毕业，当了1年教师，积攒下一点学费，之后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，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。他先学英国文学，后改学新闻专业，后来成为一名记者，并且是唯一一名上过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，报道过众多历史性大事件。萧乾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北京度过，对老北京非常熟悉，后来又走遍世界，眼界开阔，对西方文明也有深入认识。他的《北京城杂役》系列散文对老北京的市井风物进行了生动的回忆，并进行了中外对比、今西对比，表达了一种批判继承、批判学习的思想，文笔亲切生动，非常耐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叫佛赞，它是佛教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在拜佛礼佛的过程中，人们唱诵赞美佛祖的音韵，能够让整个场面更加的庄重圆满。京都北韵禅乐流传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佛教佛事当中，是带有京腔京韵特色的佛教音乐，曲调丰富，音域高亢，至今已经走过了500多个春秋，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北韵禅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朱锡全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，除了耳朵稍微有点背之外，他声音洪亮，头脑清楚，腿脚灵便。每周一和周三，他都会为北韵禅乐社的成员们进行禅乐的教授和指导。 18页净水赞，赞文：杨枝净水，遍洒三千，性空八德利人天，福寿广增严。大型佛事活动中都要唱这个赞子，清净环境，为了迎接佛。 朱锡全1926年生于北京，9岁的时候就进寺庙剃度出家，跟着师兄们学习经赞和佛事，很快就学会了不少北韵禅乐的曲目。